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这是海神大人赐予的好机会啊！如此好的时机，绝不能轻易放弃。这次，定然要将这群邪魔虎精彻底毁灭。 是该发动总攻的时候了。 渐渐的，唐三手中的弩箭越来越少，不断在追击中被他偷袭而死的邪魔虎精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着，恐慌感从未离开这些强大的海魂兽。当唐三射出第48支弩箭后，他终于收起了那盛放着冰火两仪眼神泉的玉瓶，他身上只有这48根弩箭而已，而邪魔虎精也就在这48根弩箭下死伤超过70，接近了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唐三选择的目标也全部都是成年邪魔虎精。红色的信号弹冲天而起，总攻的信号终于发出，小白带着唐三猛然回身，闪电般朝着来时的方向退去。魔魂大白鲨群一直远远地跟着，他们有着邪魔虎精不具备的优势，侦察。化身为尖尾羽燕的白沉香始终在高空之中，凭借着他那惊人的视力锁定着邪魔虎精群的方位，将自己侦察到的消息不断传回魔精大白鲨群中。虽然为首的唐三和小白不在，但戴沐白、奥斯卡无一不是聪明之辈，听白沉香说邪魔虎精数量不断减少，他们就明白唐三的偷袭绝对是成功的。他们指挥着魔魂大白鲨始终在数十里外跟随着，有白沉香的方向指引，根本就不怕跟丢。一路上，魔魂大白鲨们只看到一只只邪魔虎精的尸体留在海水之中，原本不高的士气不断提升。此时红色信号弹从远方升起，戴沐白立刻下达了全面冲锋的命令。很快，小白带着唐三与魔魂大白鲨汇合在一起，唐三重新站起身，这一次他是站在小白的脊背上。魔魂大白鲨速度全开，宛如200道白色的水箭一般直追向前方的邪魔虎鲸群。当他们接近到邪魔虎鲸群十里范围内时，邪魔虎鲸王也终于发现了身后的状况，精神探测发出，正好遇到了小白爆发出的精神波动，两者碰撞在一起，邪魔虎鲸王憋闷了大半天的怒火完全爆发，悍然掉头，带着自己的族人气势汹汹地迎了上，一股水箭从邪魔虎鲸王的背后喷出。 是你杀死我的族人？ 哼，不错，就是我们。邪虎，你还记得当年你杀死我弟弟时说过的话吗？今天我就让你血债血偿。你们这些玷污了海洋的混蛋，我们代表海神大人毁灭你们。 哼，海神早在几万年前他就已经不见了，你们这些不自量力的小鱼想要与我相抗？哼，当年你弟弟怎么死的，今天我会同样用在你身上。 一提到自己的弟弟，小白双眼顿时变得通红，咆哮一声带着自己的族人就冲了上去。在小白前冲的同时，唐三单脚在他背上轻点，腾空而起，升入半空之中，冷静的目光洒遍全场。 先完成你们的任务，蓉蓉，你被小白增幅。 好。 海洋中的两大霸主族群狠狠地撞在一起，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魔魂大白鲨被邪魔虎鲸欺压了不知道多少年，此时完全爆发出了120%的战斗力。反观邪魔虎鲸群，虽然他们在瞬间爆发出的战斗力依旧很强，但先前大量的消耗已经令他们极为疲惫，根本不可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尽管如此，双方一碰面，整个海域顿时被鲜血染红。种族之战一向是不死不休，就像魔魂大白鲨一直在暗中等待机会一样，邪魔虎鲸群也一直希望能找到机会把这些能够威胁到自己霸主地位的海魂兽消灭。冰冷的气息在空中爆发，一圈白色的光晕以唐三的身体为中心骤然散发开来，刹那间他整个人已经变成了蓝金色，两黄一紫两黑两红 七个魂环同时闪亮，第七魂环技能蓝银真身已经释放，同时释放的还有杀神领域之修罗地狱。原本就充满了血色的世界顿时被一股无形的冰冷和恐惧笼罩，尸山血海的景象在每一个生物脑海中闪过。但不同的是，魔魂大白鲨这一方感受到的是自身杀气无限提升，全身都充满了疯狂的战意。而另一边，邪魔虎鲸在之前就一直处于恐慌的状态，骤然被修罗地狱所笼罩，战意顿时大幅度减退。本就疲倦的身体更加无法发挥出实力，被魔魂大白鲨群攻击的节节后退，他们自身的属性也在这修罗地狱中不断被持续削弱，每与对手碰撞一次，似乎自身的胆气就会消失几分。这杀神领域之修罗万象是削弱敌人的最佳方式。杀神领域削弱的并不是对手的魂力，而是对手的精神力。意志不坚定或者实力较弱的人，一旦被这领域笼罩，立刻就会因为被吓破胆而变得疯狂。而且领域的持续效果会不断产生削弱作用，哪怕对手的心智极为坚毅，也会不断受到影响。反之，魔魂大白鲨在修罗地狱的增幅之下，会感觉自己就像是修罗杀神一般，攻击速度、攻击力以及战斗意志都会不断提升。此消彼长之下，身体本就疲倦的邪魔虎鲸渐渐地抵挡不住了，越来越多的虎鲸被魔魂大白鲨撕碎。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自然也不会闲着，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戴沐白和朱竹清直接用出了武魂真身幽冥白虎。幽冥白虎备有双翼，在展开真身的情况下，他们的体积和下面的邪魔虎鲸相比一点也不吃亏，还能从空中攻击。就连小白都在幽冥白虎面前吃过亏，更何况这些疲倦的邪魔虎鲸。一时间，幽冥白虎所过之处血肉横飞，很多邪魔虎鲸甚至还没有发出什么技能，就被那巨大的虎爪掰碎了头部，脑浆迸裂而亡。马红俊独自展开了攻势，化身为七首火凤凰之后，他将自己的凤凰领域内蕴于自身之上，把火焰的能力爆发到极致，不断从空中俯冲而下。虽然一次俯冲未必能够杀掉一头邪魔虎鲸，但每次都会有所收获。配合魔魂大白鲨，他的任务数字也在不断的提升之中。在七怪中，要说最猥琐的，那无疑就是奥斯卡了。他也知道火克水的道理，而且胖子的武魂真身还能够自由飞翔，因此他吃下的复制镜像肠正是以马红俊的鲜血制作出来，化身成为单手火凤凰在空中盘旋。他不像戴沐白、朱竹清和马红俊那样正面与敌人碰撞，而是专门捡漏。一看到哪只邪魔虎鲸重伤将死，立刻就是一个俯冲结束其性命。这样虽然猥琐了点，但他的任务数字倒也是不落后。如果说魔魂大白鲨和邪魔虎鲸是两支军队的士兵在一起碰撞，那么史莱克七怪这几人无疑就是带领魔魂大白鲨这支军队的将军。以他们为首，在唐三杀神领域的帮助下，一时间所向披靡，邪魔虎鲸的伤亡数字不断上升，鲜血飞溅，庞大的能量波动不断从海面上爆发出来。唐三在半空之中也没有闲着，作为史莱克七怪的灵魂，此时他所做的就是掌控全局。在蓝银真身的状态下，右手之上总是会凝聚出一根蓝银霸王枪，哪边有魔魂大白鲨受到危险，他的攻击立刻就会降临。凭借着恐怖的精神力，蓝银霸王枪的攻击轨迹再不是不可控的。以唐三的暗器手法，可以说是枪不落空，而且专找邪魔虎鲸的要害。战斗刚开始的时候，邪魔虎鲸王还是自信满满的，毕竟一直以来他们都压制的魔魂大白鲨毫无反抗之力。可当他与凶悍的小白碰撞在一起展开对攻之后，他就发现不对了。原本应该被他全面压制的小白竟和他战了个棋逢对手。小白背后不断有一道道彩色光芒融入他体内，令他的攻击、防御、速度、力量等各方面能力都有着极大幅度的提升。同时，邪魔虎鲸王发现自己的体力竟然还到不了巅峰时期的七成。此消彼长之下，实力明显弱于他的小白竟然不断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道伤口。 最令邪魔虎鲸王感到愤怒的就是周围那杀神领域之修罗地狱的效果，不论怎样他也无法发挥出自己全部的力量。在小白的纠缠攻击下，就算想要去援助自己的族人也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族人不断死亡。邪魔虎鲸王明白，再这样下去恐怕今天真的要全军覆没了。面前的小白虽然强悍，他还能够抵挡得住，可是他的族人却已经越来越无法坚持了，伤亡数量远远大于魔魂大白鲨群。能够修炼到10万年级别，邪魔虎鲸王当然不是傻子，他明白空中漂浮在那里释放领域的唐三才是关键。 他那范围极大的领域至少削弱了我族人10%以上的战斗力，却给魔魂大白鲨增幅了10%以上，这才导致了在同等数量的情况下，我的族人竟然打不过魔魂大白鲨。 小心！ 想到这里，邪魔虎鲸王庞大的身体猛然在海水中一卷，紧接着身体宛如弓弦一般弹出，应受了小白一记魔杀之牙，在身上多出了数十道伤口。但他的蓄力也已经完成，一道极粗的铁灰色水柱从背后喷吐而出，直奔空中的唐三而去。小白身体腾起，重重的撞击在邪魔虎鲸王身上，将其掀飞，再次化身悍妇，凶猛的攻击。半空之中，唐三的注意力始终在高度集中着，似乎早就猜到邪魔虎鲸王会对他发动攻击。面对锁定自身的铁灰色水柱，唐三并没有闪躲，右手食指中指并拢，在眉心处黄金三叉戟烙印的位置轻轻一点，然后朝着下方甩出，晶莹的蓝色三角随着他剑指甩出在空中扩张，眨眼间就已经扩张到边长1米，通体释放着深邃的蓝，正面迎上了那道灰蓝色的水柱。邪魔虎鲸王那一击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为的就是要一次性毁灭唐三。10万年魂兽的全力一击，唐三也敢硬挡？答案是肯定的，那深蓝色的三角体就那么从正面轰上了铁灰色的水柱。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